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台北市警局中山分局中山一派出所疑似包庇色情行业，台北地检署今天上午率领调查局人员搜索，并且将派出所所长还有涉案警员带回侦讯。台北地检署指出，检方侦办一个色情集团的时候，发现辖区的中山分局中山一派出所所长林崇成和其他三名警员涉嫌收贿包庇色情行业，有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通风报信。台北地检署今天依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指挥调查局北极站单位搜索了中山一派出所在内超过十处地点，同时约谈了所长、警员还有十名业者。其中一名警员查获的时候身上还有9万块钱的现金，检调单位将一并厘清是不是汇款。检方指出，涉嫌行贿的业者是名酒店女子，她帮其他的酒店小姐中介卖淫，2年前开始送钱给警员要求包庇，至于详细金额有待进一步厘清。2月8当天，独派青年到桃园市慈湖林请朝蒋公林称泼漆，他们今天在监察院前开记者会，质疑桃园市检警单位违反了司法实务惯例和比例原则。3月1号收到桃园市大溪分局的到案说明书，检方就在当天大规模的抢制拘提，而且拘提过程粗暴，抢制拔走当事人的机车钥匙，禁止使用手机、搜身以及扣押私人物品，明显是有政治力介入，要求监察委员调查，清除中华党国威权遗绪，促进司法系统转型正义。独派青年随后也向值日的监委陈诗梦说明案情，陈诗梦以闽南语回应，这些司法官不是很清楚民主制度，你们的陈情监察院一定义不容辞。桃园市警局指出，案经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且依照程序通知当事人到案说明，当事人拒不到案，超过到案期限之后，才由检察官依法核发拘票，拘提相关人到案说明，一切依法行事。桃园地检署也强调，地检署为执法机关，犯罪情势当然必须依法处理。足球协会改选风波不断，足协今天开记者会，秘书长陈威任指控副理事长龚元高写给国际足总的联署信，信件当中的会员印章与本人姓名不同，龚元高涉嫌伪造文书，足协已经向检调单位告发。足协预计17号改选理事长，但是有意参选理事长的民进党大佬邱毅人不是足协的会员，拒不具参选资格，协会内部两派人马各执一词，争论不休。龚元高当时发文到国际足总，希望由总会裁决定夺，但协会认为龚元高的连署信内容与事实不符，甚至还有伪造文书的嫌疑。龚元高强调，他的确是有会员亲笔签名的授权书，只是名字误植。如果足协告他，他就告足协诬告。自由车环台赛今天搞了大乌龙，主集团上百名选手全都走错了路。2018国际自由车环台赛今天移师桃园市，进入脚板山，也就是终点前大约25公里的时候，大约10名领先集团车手与主集团差了4分钟，结果裁判却带错路，主集团上百名的选手全部走错路线，裁判长紧急暂停比赛，在18公里处让领先集团暂停，等主集团回到正轨才让比赛重新开始，环台赛史上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突发状况。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37点，涨幅 1.26%， 成为11002点，成交金额139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307点，涨幅 1.43%， 2177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9点，247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3点，333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16点，涨幅 1.04%， 1131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63点，涨幅 1.49%， 31459点。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上涨53点，涨幅 1.53%， 3538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兑中午占收29.277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2.3分，成交金额4亿4600万美元。

涙が溢れるのは君が歩んできた道のりを知っているから 有提过那个柚子的打气歌，就是这一次冬季奥运的时候的加油主题曲。其实日本还有很多就是就为了冬季奥运的主题曲、嗯、加油打气，这首歌也是 Seigai no Owari 世界末日的山茶花。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可以来进行立马帮帮忙， 他是玛丽，我是马克， 进我们的非常非常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微薄之力来帮帮大家的忙， 尽我们无限大的力量来帮助你们。 现在呢，在等大家问题的同时，你可以上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留下你想帮帮忙的问题，我们来听听他会演戏，然后也出乎我意料的会唱歌、 哦、 而且我觉得算是长得非常有特色、 哦、 他正长得很有特色的一个新生代演员，他是菅田将晖，这一首告别挽歌。 雨を降らせて虹が出るどうせつかめないのに初めてのキスを繰り返してほしくて愛が僕に噛みついて離さないというけれど寂しさの形は変わらないみたいだ舞い上がってゆけいつか夜の向こう側うんざりするほど惹かれ君の歌優しさが濁った日々の憂鬱は満員電車みたいだ冷めたぬくもりを無闇に放り投げた僕が愛を信じてもきっといなくなるんだと幸せだったなそばにいるだけでただそれだけでさ愛が僕に噛みついて離さないというけれど寂しさの形は変わらないみたいだ舞い上がってゆけいつか夜の向こう側 帮帮忙，请问玛丽你怎么减肥的？首先呢，就我没有在减肥。第二呢，如果 他最近最常讲的一件事就是你去得那个什么 蛤蟆囊肿， 蛤蟆囊肿，蛤蟆肿啦，你去得蛤蟆肿，然后你让你的舌头被缝起来，当你的嘴巴有一个缝起来的伤口，你只要一张开嘴巴就会被那个伤口给扯住， 撕裂的话 你根本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吃，然后他的体重就会掉到三字头， 但是就是大概五天就会回来这样子，短暂的 三字头太可怕了啦。 那如果你意识到你最近有点胖的话，就是一样的道理啊， 就少吃啦。 我不对对对，不敢说叫你多动，但是你就是少吃。请问台中清水有什么好吃的？清水 为什么第一个浮现是霸丸啊？清水有霸丸吗？ 我觉得我浮现贡丸才奇怪吧。 清水真的最有名就是休息站啊，没有其他的。 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去休息站，唯一要喝的就贡丸汤。 但现在的清水休息站非常的漂亮，跟小时候好不太一样哎。 台中人，你是台中人吗？你在清水吗？有什么好吃的呢？请问黄先生帮帮忙，我的同事吼把冲绳带回来伴手礼，他就一个人吃光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醒这种人，就以后就是你要注意，你不要那么贪心。 哇，这个真的蛮难的哎。 你就直接分配他的量给他就好啦， 就 当兵配给这样。 对，需要这样。 808，好多人推荐那个关于清水你可以吃什么，真的有有米糕，有排骨酥面，然后你说的霸丸也有，对对对，然后贡丸汤是不止清水的休息站啊，新竹也有， 对，大家都有。 我好久没吃米糕了，米糕不是一个平常我会突然想吃的选择。Q 对对。 我有个问题，米糕不就是油饭吗？ 没有吧，我觉得不太一样哎。 米糕跟油饭不一样哦。 我觉得米糕更黏。 米糕不就是油饭？我一直觉得米糕就是油饭哎。我对于糯米类的制品就是没有这么的有爱，所以就有人生小孩送油饭。 那对你来说，某一种蚂蚱也算是这样子哦，就是我忘了是北部粽还是南部粽，也是这样类型。 但我就会觉得油饭比较干，然后蚂蚱因为是用蒸的，所以湿湿的我可以接受。 然后米糕又等于油饭， 米糕比较偏油饭那一类。Everything's everywhere in my soul, you know. 帮忙太难了吧？ 怎么了？ 台语帮帮忙？ 哇，那一定要交给我。 他说有一些词他知道是英文，因为很多可能是台语没有的。 是， 那如果真的我要跟长辈交谈，这要怎么讲？ 你说像比特币跟区块链吗？ 是没有到这么没有到这么新的名词。瀑布， 瀑布 ，waterfall。 我去十分鸟瀑布玩，阿妈，我去嘿，我去嘿十分鸟。 瀑布我觉得应该会有，它又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它是一个地形哎。 阿妈，我口腔有细菌。阿妈，我嘴里面有 细菌哦。嗯，我觉得这些就是很会讲台语的，一定都会，这些都不是太难的。 阿妈，这个纤维是指衣服的纤维，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水果的纤维？ 都一样吧，都一样。 逻辑，阿妈，你告诉我逻辑哈？ 阿妈，你没 logic 啦，logic 我觉得好像不行哦。 有人会，有人会瀑布、细菌、纤维、逻辑的台语吗？ 哇，今天可以学到四个单字的台语，我好兴奋啊！我好兴奋啊！ 23639955，02-23639955， 闽南语小教室， 瀑布、细菌、纤维、逻辑。多的金的贵的菜吃的珍贵，不想要日日夜夜把这胸围，感觉对上进行谁会要感觉。我喜欢灿烂的四月，更喜欢我不离浮沉。我喜欢情你还有多肤浅，没了储蓄的我干脆去作废，需要你刷卡付钱从头到尾，有了爱没了爱我一样交给。我要一台列车要下到座位，我要一只贵宾狗当我宝贝，我要你的密码都在我这边，我要你让我每天早出晚。怎样？难道这个连 Google 都可以教我吗？ 塞困， 塞困，挖口腔来的塞困。我们来看真人教学。嗨，翁先生你好。 嗨，玛丽、马克好。 嗨嗨嗨，翁先生，你要教我们是哪一个？ 瀑布吗？ 瀑布， 瀑布， 瀑布对， 瀑布。 这个瀑布，这个瀑布就大呀呢。 有跟那个我外婆认证过 瀑布，瀑布。那曝光呢？ 你在 遭曝光哦， 走光哦， 底片的曝光， 对，底片的曝光哦。 你不许再节外生枝 哦，对不起，对不起。 那细菌呢？是刚那个细菌吗？ 细菌那个细字要怎么念？比较有多的说法，但是那个菌的话就是困了， 困， 所以霉菌也是霉困、啊、这样子， 像杀菌的话，就我们常讲的杀菌呐， 杀菌， 杀菌， 对呀、啊， 杀 菌，杀菌，对， 细菌，细菌爱菌，细菌爱菌。 哇，你现在是 Coco Long，、那個、你现在是什么语音记忆教学法？是不是？ 不是，是这就想要念起来很像那样。那纤维你会吗？ 纤维， 纤哦， 纤， 纤哦，纤哦。 纤维， 纤维，对， 纤维， 纤维，纤维，不是么么开头的那个音，维，对，纤维， 纤维， 纤维， 纤纤最后那个嘴巴要闭起来， 纤 纤维， 维， 纤维， 纤维， 啊，是，马哥念的比较准， 哇，那逻辑这个难了吧？ 逻辑逻，这个是外来语，这个就像那个马克刚刚说，那是 logic。弄过来的、就好像幽默，我们要找一个闽南话比较正统的闽南话，好像也不那么精准， 就只能说就好笑欸， 盖醋， 但是 笑亏， 逻辑的极跟通缉的极是不是同一个字啊？ 逻辑的极跟通气，那念通气欸， 不是， 不是哦。嗯嗯啊，那就不能够照翻原样了。嗯，那要不然的话，通缉通气的话，那个缉是念通缉，就是。然后嘴巴也要闭起来，不知道你的两个字通不通啊？ 当你教到第四个的时候，我已经忘了瀑布怎么讲了。 瀑布 哦， 瀑布， 我今天就记一个就好了。 好，这样瀑布， 瀑布 呢？ 瀑布， 嗯，就那块瀑布， 瀑布， 还有一个瀑布剂哦， 瀑布剂是什么？ 瀑布剂是瀑布纸啊。一个腌料， 一个 腌制的食物啊， 瀑布。OK， 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好， 各位刚刚有学到的就谨记在心喽。 好，所以细菌、 细菌， 就是我们讲闽南话，尤其在台湾的话，闽南话它有八个音。中文的话就是五个音嘛，然后有八个音。那上扬啊、去声或平声或入声，它会有不同的意思。 所以是 对啊，对啊。 所以是什么？所以什么？再一次正确的给我。 不， 细菌。 那个菌的话，我会发困，就有点像四声的那个对， 困。好，困。感谢你， 翁先生， 谢谢翁先生， 谢谢玛丽。谢谢马克玛丽。 你学会了吗？你 OK 吗？这首歌曲来自于曾静雯，再加上了 Tank， 可不可以？ 全球乐坛屏息以待，格雷的五十道阴影，自由电影原声带。 Lips are made of ecstasy. I'll be yours for a thousand lives. 全球缔造百万专辑销售记录，网络超过5000万次点击。一世代连恩、瑞塔欧拉性感对唱，艾丽高登、西雅、杰西 J 共同现身。自由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板，员工旅游计划书，请参事。 嗯，公主游轮会好玩吗？ 表演、电影、舞会，通通有。 哦，那吃的呢？ 米其林星级餐厅或顶级牛排，随我们挑。 住的呢？ 天天有24小时舱房专人服务。 那预算？ 全在预算内，让老板省到又有面子。 员工旅游、家庭旅游首选，盛世公主号、太阳公主号。 四到九月，基隆港出发，请洽各大旅行社。 2018台北杜鹃花季，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唱给你听。日本女高音世原爱、台大合唱团与北市交携手带来《茉莉花》《雨夜花》《孤恋花》等多首花的歌曲，为您唱出春暖花开的声音。3月18号，台北市中山堂 TSO 花的絮语1936音乐会，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我是吴声梅。 欢迎你 UFO，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逻辑很好的马克， 他是逻辑很好的马克，他怎么会突然逻辑跟台语变得这么好呢？ 逻辑， 或是一个比较常用的，就是我们不要用外来语，我们要用这个字， 理路， 对，你的理路，你的思绪啊， 你的逻辑理路， 你的理路， 你刚才有学到什么特别的吗？就这个， 还有瀑布啊，瀑布跟翁先生讲的不太一样欸。 哦，说，但我觉得台语有时候每个地方难免就会有一些落差啦。 对，这我们照原字翻瀑布， 啵啵 是啵啵。 他在跟我 是 装可爱吗？ 要爆米花哦， 啵啵。 我只知道韩文的啵啵是要轻轻的意思而已，啵啵。 突然想通，开始密切来听着我的一举一动，才更新些什么留言就好几封，我不欣赏这些带来迟的小动作，曾经你机会这么多，偏偏就是不把握，等到我冷却后再来关注我，热情过头，谢谢你收看无心的生活，只是我不想再和你有任何交流，如果当初不能珍惜，不懂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Oh baby， 谢谢你收看听你的生活，现在的我真的已经非常的不同，可惜不管你多留意都无法拥有现在的我，才突然想通，开始密切来听着我的一举一动，才更新些什么留言就好几封，我不欣赏这些带来迟的小动作，曾经你机会这么多，偏偏就是不把握，等到我冷却后再来关注我，热情交流，如果当初不能珍惜，不懂我们还有什么话 他是 Rose 刘明湘这一首谢谢收看，有一个可能是马克才能帮帮忙吧，毕竟你有念过研究所，请问研究所面试的技巧跟方法可以拜托你同我说一说吗？ 没有问题。 嗯， 觉得你是世界之神就可以了。 那变得太自负怎么办？太自负应该教授也不会喜欢吧。 当然这个很难拿捏，可是就是 不管是研究所面试，还是你大学推甄面试，还是你工作面试，其实有人说啊，就是你的那个决定在 0.4 秒就已经决定我要用你还是不要用你。 你说当我走进去那个面试墙的那一瞬间吗？ 那个瞬间。所以就是那其实是一种内在能量，我现在讲起来你会觉得很玄，可是那真的就是一种内在能量。你给人看到第一眼感觉，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 嗯， 你的分数基准点就从那边开始往下扣 哦，所以你 或是往上的，可大部分的往下扣。 所以你可以换个方式练习如何走进的地方看起来是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又很喜欢又有自信的。 对，舒服有自信。 That's right。 最近呢就是那个海贼王的主题曲又找了安室奈美惠，然后就是海贼王就会有那个照片嘛，就是他们那个成员的画，我就一看想说怎么多了个女成员？ 结果她是安室奈美惠吗？ 我说这爆雷，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新加入的成员是谁。以前微微公主吗？还有没有？一看，她就 是安室奈美惠， 跟一个安室奈美惠生气。握りしめた手開けばそこに力が宿る。さあ始めよう。新しい世界が呼んでいる。ほら見てごらん。いくつの海隔てていたとしてもいつだって刺さってる。恐れずに together。 Fly Together 来自于安室奈美惠，请问一下，为什么啊？我去东南亚国家都会拉肚子，我都已经那么注意饮食了，但我还是天天拉。我觉得是水的关系，你就是跟那边的水不合。 哎，对，小时候出去就是国外的时候，尤其东南亚的时候， 所谓的水土不服， 是会带一瓶矿泉水的，就是从台湾带一瓶矿泉水去、嗯。但现在不行啦，因为你在飞机上那些东西丢掉了。对，以前我记得就是会带一瓶矿泉水去，然后可能一开始你会先喝台湾的水，喝几口，喝半瓶，嗯，然后再从半瓶里面再装他们的矿泉水。 你小时候有这样子，我从来没有过哎。 对对对，然后就是混合以后就开始先适应一下他们那边的水的。菌， 细菌哦， 对对对，然后就是适应了以后，再就是会再开始在那边吃饭跟喝他们的水，这样、嗯、以前会这样，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是你多去几趟，久了之后，你就慢慢你的肠道发现，哎、嗯欸， 就你的肠道细菌就是。对，习惯了东南亚菌种之后， 这很 OK 哦，我们不用再跟他生气了，让他来这样子。 是， 这个小时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 立马帮帮忙。 是信田来为这首 Got Me Going。 说到那个带水啊，其实你只要进完关以后，过海关以后，其实你可以在免税店买水、嗯、所以这一招还是可以的，就从带台湾的矿泉水然后去到当地。 但你就带那个容量数就那样吗？还是你小时候带出门是很大瓶？ 没有，我带就是普通的一两瓶水啊、嗯、对啊，你可以多带几瓶，可以带个一打六瓶这样子。想念台湾， 会不会给自己压力有点太大了？ 想念台湾的水。 有人说帮帮忙，玛丽，你有打过音波拉皮吗？等我未来存到钱哦。 这个很贵是不是？ 很贵，什么很贵？ 多贵？大概 音波、电波都很贵啊。音波还要看你打的条数哦、因为你的程度可能你需要打400条、600条、可能音波少一点30000吧、哦、多一点就是往上加、啊哦、我记得电波更贵、哦、就是电波你弄弄可能就7万、8万，那个钱是、哦、 但其实医美诊所那个价格每一家也很 浮动， 对啊， 所以就是还要看他的机器，哪一国的机器、嗯、他帮你用的东西那个材料、嗯、然后等等等等， 还有他们的良心，重点是他们的良心， 还有医师的技术。未来有一天要是我真的去打的话，再跟大家分享，但是那个打了要等很久，因为毕竟打了它可能要过几个月才会有效果。而、啊、如果你知道我去打了，但是几个月后我其实不肯说效果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那个 就知道我在暗示些什么了。 身为一个美妆 KOL、哦、应该要很快有医美业配找你做这件事才对啊。 欸，业配很害羞欸，就是当然你可以体验到哦，就那种交换、我可以打比较便宜的、 啊、 打不用钱的。 对 啊, 對 啊, 對 啊, 啊，万一真的没效果你怎么办？ 你不是才刚刚体会过一 不许你好了，帮帮忙，请问哈，就是我要找那个旅行社哦，校青旅行团，我要如何挑选？赶快念个问题再过。 孝心旅行团就找那种啊，就是那种五星级的啊，什么标榜那都没有购物行程啊，住得很好，吃得很好，然后最好就是早上的行程也不要太早出发的，因为你们都已经住五星级这么棒的饭店，就不要就是在八点再出发，那根本就没有享受到饭店，没有度假感。 可长辈如果都六点就起床嘞， 那就另当别论喽。 退屈な繰り返しの毎日だ Tell me you what you waiting for right now 思いは止まらないな Can you make my soul in my day Only I need to rest くだらないな Take it off, take it off, take it off, babe 上がる体温感じようずっとこのまま朝まで乱れた髪の超セクシー Girl kiss me on 从小看他们长大，这句话不是说假的，他们是 Wings 这一首 Dirty Talk。 有人说玛丽之前在 IG 上 po 过一间诊所，然后我看他上面所有的症状都跟我现在一模一样，什么鼻涕倒流啊，然后喉咙有异物感啊等等之类的。那个诊所在哪？其实那个诊所就是在各个居家环境，你家的巷弄旁边都会有一些耳鼻喉科跟小儿科或加医科诊所，就 他们都会有这个服务。 对啊，都是 抽鼻涕这件事情， 鼻涕倒流，真的是好多小孩都鼻涕倒流。 就我觉得生在台湾，有时候觉得蛮幸福的啦。你去国外没有人在提供这个服务， 你说吸鼻涕吗？ 对啊， 所以那个应该在你家附近的诊所有很多，你就找一个，我觉得也是看一看顺眼的，而且。很容易，现在就是有很多很年轻跟很新的医生慢慢出来自己开诊所，在我家附近呢，你就会发现那个比较年轻的医师也比较有耐心，然后讲话也比较温柔，说来欧先生，今天怎么了吗？我看看，所以昨晚有怎么样吗？就是一切都很温柔，所以他的心就越来越好。那以前小时候我在看那些老医生，就是会比较严肃，就怎样，对， 就觉得就是因为他觉得我是医生呢， 对， 就是，我讲就听就对了啦， 他也没有那个习惯会多讲一些让你觉得心情比较放松的话，导致他们现在的那个诊所的人数来客数越差越多。 哦，真的啊？你说老医生跟年轻医生？ 对，于是呢，你如果去年轻医生的诊所，你可以看到老医师站在对面，站在他的店门口， 真的假的？ 就双手环胸哦， 怒视。 他戴墨镜，所以你不知道他的眼神带什么样的心情，他就会一直盯着对面看。 好怪哦，是这个医生很怪吧？ 就他整天就是没人，他就出来看一看。 前后再继续 Girl you wanna go on You wanna go on Round 4 round 5 round 6听不到那钟就不会停 What you wanna bet on What you wanna bet on 还是希望大家的身体健康咯。这首歌曲来自于宫格的 Your Body。

章鱼黑洞来自于何超与海胆仔，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玛丽与马克仔， 每天的二到四陪着你，没有每天啦，只有平日。 小朋友上课咯， 现代艺术，你刚刚已经学好台语怎么讲了吗？ 现代艺术， 哇！ Contemporary art. 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我做了垃圾填饱你未来的孩子耶。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多年后却卖不出五十五亿的画。他是一个现代艺术家，他少收农资诱惑你未来的孩子耶。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我不牵挂。你不牵挂，有话说，没人懂，有内涵，没人管。有胸露，有富多，有退休，有财主。这就是现代艺术，现代艺术，不穿衣服也很艺术。What about the music, man? 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 我是一个现代艺术家。 小朋友听不懂了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长痔疮，走路好痛苦，坐也坐不住，又肿又痒，不舒服，却有口难言吗？ 宝能治注入软膏，日本原装进口，有效止痛止痒抗发炎，修复受损皮肤，内治外治一注搞定。北市卫药广字第107020218号，本品系医师药师药剂师指示药品，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107年新北市计程车驾驶免费健康检查至3月1日开始，涉及新北的司机朋友可拨打新北市立联合医院、亚东医院或永和各县医院预约专线报名，专线可上交通局网页查询。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学台语，就要甲方南强老师学，才会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合理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张信哲。 这世界没有人会像我那么爱你。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苏花改苏澳到东澳路段2月5号通车，初期开放小客车通行，预计3个月到6个月内第二阶段开放大客车通行，第三阶段才会评估大货车行驶。不过通车不到1个月，2月底前已经185件误闯。立委认为，显见民众担忧苏花公路的安全，宁可闯闯苏花改。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通过临时提案，建请交通部提早3个月内开放大客车通行苏花改，也就是最快5月上旬有望通行大客车。公路总局长陈彦博指出，苏花改通车着眼于安全，需要很多单位配合，也都需要时间评估。评估过程当中，现行苏花公路的安全没有疑虑。未来苏花改第二阶段开放大客车通行，必须要请专家学者会勘，不能够贸然开放。 至于大货车，还是必须安排在第三阶段评估。未来大货车如果通行，也得管制，需要时间演练和控制。台铁电车线段落事故不断，台铁启动评估停驶部分的早班车或者是晚班车，拉长维修检修时间。部分车辆如果急电工出了问题，也不排除停驶。交通部长贺陈旦今天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指出，台铁的问题将先想办法从风险高的地方先突破，包括了急电工和转撤器。台铁请回了退休人员特别编组，在台铁人员训练上加油，巡检上也透过他们的经验补强器械上的不足。某些地方早班车或者是晚班车也将调整，争取检查和维修时间。南回铁路就是这样。台铁局长陆杰生指出，目前台铁只能利用凌晨零点到五点保养，但是有些路段问题比较严重，需要长一点的时间，可能需要评估缩短某几天的营运时间。如果车辆无法维修，将会影响某些班次停驶。现在已经要求机务和电务3月20号之前完成整个检查，之后检讨要不要拉长维修时间，并且停驶部分的早晚班列车，预计三月底就有结果。中央警察大学前天举办107学年警政班入学考试，共计1700人到场，分在50个考场考试，每个考场两名监考人员。目前服务于桃园市警局局本部的一名两线三星陈姓股长，携带写有考试内容的电板进入市场使用，监考人员发现确认作弊，当节的警察法规与行政程序法不予记分。桃园市警局今天指出，陈姓股长既申诫两次，调离非主管职。屏东县一名男子林卓阳不满已婚的陈姓女友提分手，民国103年约他到住处谈判，灌他喝酒吃安眠药。陈姓女子昏睡之后，林姓男子就把人从六楼住处丢下楼，陈姓女子伤重不治。最高法院今天维持高雄高分院见解，以杀人罪判处林卓阳无期徒刑定验。这个案子屏东地方法院一审的时候判处林卓阳有期徒刑14年，案子上诉，高雄高分院认为判刑过轻，撤销改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再经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全案确定。台南市老字号的大食海鲜餐厅在东兴路开业26年，近年来不堪房租越来越高，加上一例一休的因素，决定歇业。负责人徐德怀感慨，现在年轻人不喜欢上馆子，中餐仿佛跟老年人画上了等号。去年景气不好，加上政府一例一休的规定，不论怎么调整，人力始终不够，而且食材价格高涨，又无法吸引年轻客群。很多常客十年前一桌订5000，现在还是希望用同样的价格订和十年前一样的菜色，实在吃不消，不得不结束营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354点，涨幅 1.65%， 成为2182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6点，涨幅 1.1%， 来到2486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8点，332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17点，涨幅 1.05%， 来到11312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上涨489点，涨幅 1.58%， 31485点。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上涨56点，涨幅 1.61%， 3541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37点，涨幅 1.26%， 成为11002点，成交金额1398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29.269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3.1分，日元106.64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2317美元。今天全台各地大多晴到多云，只有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北部、中部、东部预测气温21到26度，南部24到26度，澎湖19到24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张静妈妈，我们是不是快要有家？ 对呀，家的墙壁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粉红色的， 我喜欢黄色的， 我喜欢花的。哎呦，我好呆哦！ 欢迎大家一起来

过的人算不算不争气，用过甜蜜现在要有点勇气，伸手拉住你，留你陪着我等待天晴。 Oh, oh, oh, oh, 爱情让人靠得太近，忘了留言余地害自己，其实我只是输不起。我们淋着大雨不知何时才能放弃，坏天气敞开了彼此，雨也不会。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不喜欢你用这种得意的眼神戴上耳机睥睨我。 我没有， 我不喜欢， 我真的没有。希望你那边的天气好，你心里的天气也好，我们不要有坏天气。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是我们的来看看你最近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啊，我们的生活灭火大会，我们又来帮你解决你的荷包问题咯。你有什么想买的犹豫的，你尽管把它留言在非礼联盟 APP 上面，然后让我们来一一击退它。 或是你已经买了，发现天啊，不要再有一个人被骗了， 这个千万不能买， 这个你看起来真的很棒但实在是烂到爆。飞碟联播网的 APP 等你拯救众生。 여전히차갑진난이별안망설리지도않고독한말도뱉고표정하나변하지도않고차라리잘됐어어쩔뻔했어내가면못봤으면진짜너어쩔뻔했어넌뭔가해쓰는듯한데그럴필요없지가슴아픈표정짓고난그표정전에도해봤지끝났어너없고나없어둘이번거려봤자너없고나없어 내가슴에새겼지새파란멍자국네이름도네번호도다지워버릴래눈앞에서꺼져줄래 Usher 再加上了 Macklemore 坏家伙 Bad Boy。 我刚以为你开始就是 rap 韩文，我刚吓一跳。 然后说我这么厉害是不是？ 我太酷了哇！ 有一个人呢，他在说生活灭火，那请问我最近想买的东西是烘焙机。 嗯，那烘焙机不是应该在冷的时候用吗？现在冬天都已经过完，都已经春节都过完，春天就要来了。 我逆向操作，也许在大家不需要的时候，它现在在降价中。 如果啦，就是你可以在那种什么周年庆或年终庆的时候，或什么母亲节有特惠、 哦、 特惠一波的时候， 母亲节了， 对，你可以买，就是给未来，就是明年的时候用的， 嗯。 对，但前提就是你家的地方够大吗？就是塞个东西塞个半年这样子，不会觉得心疼吗？因为其实地很贵耶，你要想一下那个空间，其实就是占空间啊。 那一台大概体积会多大？ 其实还好，就是 一个好像手可以捧起来的箱子那么大， 大概像麻将一样。那个麻 很小，我觉得很小啊。 麻将的厚度两倍这样子。 哦，然后买了要记得用，不要到了。 对，重点是买要记得用。像就是今年就是有很冷的时候， 嗯， 然后我家的烘焙机呢，就我给我爸妈了，可是我爸妈就是他们都一直忘记用，我就觉得很可惜。就是你买了以后，你真的就是要用。 请问你，哎，你知道你的寝具多少钱吗？ 嗯哼。 我买一组两三千块的寝具会不会很浪费？ 不会啊。 可是我用很便宜的材质，我就会过敏。那 两三千块 OK 啊？ 为什么觉得两三千好像不贵啊？ 两三千不是贵的啊，你买两三万可能就是贵的。 Bad ear， 有人说我可以买 PS4 Pro 吗？但是吼，我小孩快出生了，爸爸，小孩出生后你还有时间玩吗？完了，你老婆在你后面盯着你，很愤怒的看着你，你有想过这个下场吗？ 哎，我看到同一个是同一个人讲话吗？他说想买 PS4 Pro， 但工作没时间玩，但很想买。 但你就是没时间玩啊。 对啊，你没时间玩就不要买吧，你买了以后又没时间玩。 有一个是不是真的蛮犹豫的、啊、 嗯嗯嗯， 他说请问可以买滨崎真绪的写真书吗？ 滨崎真绪是 一个 AV 女优， 写真集写真书 可以吗？ 可以让你快乐的话就买啊，这个有什么好犹豫的，就 go for it 啊。 大家说那一本有点贵，虽然他没有讲价位是多少，他可能对他来说觉得买一本这个有点贵这样子。 哦、 你自己本人有买过 写真书？从来没有。哎、欸、从来没有。你用什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是真的从来没有买过啊。 Chicago 的大白 哇哇，魏如萱这一首坏掉的恋曲，那一本写真集要600-700块。 哦，我以为6000-7000，我听到6700-700就觉得 好像还好，我觉得6700，然后如果那个他的照片，因为写真书应该也有分他怎么穿，他在哪拍，场景是什么。如果风格我真的很喜欢的话，我觉得6700-700珍藏是不错的啊。 但你有买过写真集吧？你是不是也没有买过写真集？ 我也没有买过，可是我可以理解。如果有一本书的内容你很喜欢，图画的话，你的确是会一翻再翻。之前，你去纽约玩的其中一次，然后你买了一本涂鸦书送给我，然后那个涂鸦书里面那个人都画得很奇怪，那本书我很常翻它， 真的， 对。就有时候闲来，我是半夜就突然又想再翻翻他， 在失眠的夜里， 对， 进去他的那个轮回， 哦，对，然后你说我想再看一下，想再看一下，甚至前几天我在路上，因为他那个涂鸦风格非常特别，你一眼就知道这个人， 这个是他的， 是他画的。我在东区地下街看到个女生背她的布包，然后我就很想拍她说，你在 纽约回来的吗？ 对，你在哪买的？就是我会很喜欢，虽然说那一本是你送我的，我不知道到底花多少钱，可是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一翻再翻， 值得啦，6700-700买你的快乐。怎么热？怎么热？你想到什么？ 不是，我只想讲一个我觉得很好笑的，又很怕被 你说被下午的听众客诉，是不是？ 因为滨崎真绪他之前有去上那个，他来台湾宣传，然后还有上国光帮帮忙，国光帮帮的那一集就当然很多男明星很兴奋， 是 也有邀请到一个女明星，然后其中一个女明星是那个洛丽塔，就在现场他亲眼感受到就是男生蠢蠢欲动的魔力， 荷尔蒙的感觉， 他就说你们那本写真集最后都打不开了吧。 사랑하는 나를 sorry I'm a bad boy 그래 的 bad boy， bad bad bad bad boy。 最近我的背包坏了，我想买一个硬壳包。我看中了一个，哇，我真的没看过这个牌子哎、，B O B L B E E， Bubble O B。但价格不贵，该买吗？还是该买便宜的包？我可能要先帮你 Google 一下这个牌子的包，我看长怎样，我来看看。 哎、欸，可是这每个人美感不一样，他现在就觉得好看啊。 它是好看还是重视它那个实用度啊？ 如果它就是好看，但是非常非常贵，一个好看但很贵的包，哇！这女生回答最有女生啊、所有女生站起来啊、一个爱马仕多少钱？是不是？ 哎、欸，我不能保证爱马仕是不是真的很实用，可是买名牌包，他们就会有一个说法是它会 增值， 就是我卖掉是可以赚钱或干嘛的。 告诉你啦，就是要得罪人。就是你听到有人说你买这个东西未来会增值的时候啊，那基本上就是一种就是要你赶快买的一个骗术的话术而已。就像小时候，我在收集中华职棒球员卡或 NBA 球员卡的时候， 那应该很值 钱啊。你要去哪里卖？你告诉我。 就是比如说职卡俱乐部 哪里？ 我不知道，就是、 我根本就不知道啊，哪里可，或是小时候就是被骗说去集邮，邮票未来会增值，邮票嘞。 等一下，去哪里卖？那个 NBA 那些卡没有增值吗？ 没有啊，那就是一个，那就是一个骗术啊！我真的真心的觉得啦，那个就是一个，当然很专业、很专业的玩家，他们有自己的管道，他们去做这个交易。可是，一般人就是像我们这种平凡人， 你买到那个 去那个文具店，然后就撕开一包，然后老板说没有哈，再撕一包啊！就是你怎么会知道这是什么时候会有呢？啊，那个几率大概是多少比多少啦？啊，你这个如果抽到哈，未来就很多。然后同时呢，就有学长还有你的同学会加入这个骗局，告诉你说 买抽， 你看我抽到这个侠客欧尼尔，我听说。他现在已经是多少多少钱了然后我才不要卖给你，我以后长大以后要怎样怎样怎样，就是 那些卡在你家里吗？ 当然啊，这就是那种集体的精神失调，很可怕的。 不要买，都不要买。间谍 放送，从伦敦到纽约，闪耀半世纪的音乐剧传奇经典安德烈·洛伊·韦伯，全球3亿3000万乐迷亲眼见证，莎拉·布莱曼、芭芭拉·史翠珊、马丹娜、碧昂斯、拉纳德瑞等全球巨星首度同台献祭，歌剧魅影、猫、万事巨星、艾维塔等39首百老汇及电影主题曲完整珍藏，请听百老汇之神安德烈·洛伊·韦伯传奇经典。 春天什么会盛开？ 新花朵朵开，良友旅行春季行程玩不完，日本春樱紫藤赏花去，巴拉望一岛一饭店朵斯帕马斯，再唱尤美家玩遍落基宝藏， 赏花旅游就找良友，快上网搜寻良友旅行。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 Eric 周兴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点你 UFO。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刚刚呢，我去搜寻了一下，就是你想买那个厚背包，因为我不知道那个牌子，我搜寻了发现，哦，这个背包我有印象，有前几年蛮多人背的，就是， 我都不讲话。 它的那个壳就是一个硬壳，然后长长的。我秀给欧巴马克看了一下， 我没有讲话。 哦，因为然后我想说，的确那个背包要价8800，我就想说， 哦，其实蛮贵的。 为什么那么贵呢？他就说，因为它采用耐冲击以及防水材料制作，然后人体工作杯垫，你的背脊都会被保护。但重点他说呢，就是因为不管你去滑雪、骑车、骑机车了吧，等等之类的，可以减轻你的负担，但是你有需要这个吗？还是你只是一般走在路上？ 走在路上， 哦，我去图书馆，哦，我去上班，搭捷运，如果是这个的话， 如果是搭捷运的话呢，身为一个捷运使用者，我更强烈的建议你不要买， 请把背包背到前侧， 对，或是用手提的，拜托拜托。 习惯走得很慢，习惯开灯睡觉，睡熟了不大喊，他习惯不吃晚餐，习惯走得东倒西歪，习惯像个小孩，有咬指甲的坏习惯。他爱偷放屁，爱挖鼻孔，不吃水果，不爱洗手，懒惰，吃的散漫，固执，自作聪明。而他爱挑毛病，不分清白，乱发脾气，贪小便宜，吝啬要命，自私任性，歇斯底里。我说坏习惯怎么改也还是改不完，就算被骂也是说不完，这没什么好奇怪。坏习惯就像不开花的高理财，拿去市场还是有人买，他和他的坏习惯。 是雀斑这首坏习惯，你的坏习惯是很容易失控的乱买吗？那你需要我们，需要这个小时的我们在帮你灭火大会。当然如果真的有很棒的划时代的产品，我们也是可以一起分享共享盛举的。 对，快告诉我们，快告诉我们。 Stacy 说呢，他下个月要去东京，他想买两样东西，但不知道实不实用。一个叫做低周波治疗仪，低周波是不是两个贴在上面，然后会有微微的电流，这样手会这样丢进来，丢进来，丢进来。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耶。 然后，玩很大，曾经把它当个关卡，就是你的手贴那个低周波，但是要喝汤，你的汤就是 一直撒，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撒。 哦，以前还有。周润发演过一个电影啊，吉星不是吉星高照吗？我手会抬起来，哎，我对面人都没有共鸣， 我没有共鸣，我没有共鸣，我没有看港片。 请问低周波是那个东西吗？我记得好像很久以前强强是有买过这个东西，因为他常常做蛋糕，所以他的肩颈 职业伤害 会很难过。他有贴到我身上过，哎，我又觉得。 你说把那个东西贴在你身上， 因为它就是一个 丢下丢下， 是算小电疗产品吗？你就觉得要 要电不电的那种感觉，微微的。 对，然后当你真的看到很大，你会生气，就是想说、 哦、又太大。 对我来说，我是觉得那个，除非你用过，你觉得你刚好是那个电流，对你来说 perfect， 那我觉得就可以。 就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在做复健的时候，就现在有一些复健诊所、哦，对，然后他用那个电疗那个东西， 可是那个跟你自己买的小仪器，我觉得不太一样哎、欸。 哦，我要说的是，我一天是不是得罪太多人？ 你现在是要对那个诊所开？ 不是、啊，因为就是我觉得去做那个复健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可能感觉不到那个差别跟效果。 你为什么要做复健？ 啊、就我看大家在那边做的时候。没有，之前受伤的时候， 有人说像达人，他说低周波还好，他觉得过一阵子就没效果了。刚好另外一个赵小姐就说，哎，我刚买有效哦，哦，过一阵子就没效果，这刚好就是大家的心得，你可以参考一下。 对，而且很多时候就是你一个新东西拿到，譬如说像前一阵子大家都在就是炫他们的 Switch， 就是说超好玩的，但其实你可以。过个三个月半年，你看看那个在哪里？ 今天超多人在问关于要不要买 Switch， 关于要不要买游戏。 是， 然后有一些苦主跳出来说，如果你想要一天睡眠时间只剩下四个小时、那你就可以买。 天哪！ 替你的身体多想想吧。 天哪！ 没有假相机，多少美丽不需要人评比，我是我，你是你。我的个性不用比这样，留给你自己 It's so easy， 我有我的逻辑，爱自己 Every day Bad girl Don't you call me bad girl Bad girl Oh 我不是 bad girl Yeah 这是最后的期限守着一切，你的眼是否看见这个世界要跟你跳跃。 曾经呢也是奥巴马克的爱之一。 什么叫曾经？ 你就只爱他一下下而已啊。高以爱吗？ 还是爱啊。 Bad girl， 我不是坏女孩。 在 ET 直播里面的余维，他是复健达人。他说，电疗本来就只是暂时的止痛而已，它的本身其实是没有疗效的。 所以，那你不如就是买一个重复使用，什么里面会装红豆还是什么的热敷嘛？因为很多那个复健师也是说，你哪边不舒服，你就多热敷它，热敷的方式，这样可以吗？不行哦。 有一个人呢，他的生火灭火，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难回答，因为他想买的东西是什么呢？他想买的是房子。他说啊，现在的房价好贵哦，啊，看那些新的建案也都好贵，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到可以买的点？房子太难了呐。 可是真的是要想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买房子这件事情？这个 思维，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说，你有房子，你这一生安身立命，就是有个归属感这样子。 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背一个房子，它会吃掉你的所有一切，生活品质不说，可能身体健康都会吃掉。 嗯， 所以这个很难，要改变人的思维真的很难啦。 既然你都说贵了，算了，你要扛它扛40年吗？ 看看你的那个生活支出如何，譬如说，如果今天你的家庭可支配所得，你每个月可能可以有50000以上是可以去缴房贷的。那你现在买就是没有关系啊，因为本来就是你自己住的嘛，你不是要投资，因为房子它将来只会越来越贵这样子。那可是如果你的可支配所得就是你自己本身的薪水可能只有30000块，然后 你要硬挤出来去缴房贷， 那基本上你只有30000块，你的房贷要缴5-6万，这基本上就是一个负数，你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啊。 在哪里突然看见你和他抱在一起 No 你轻而易举跳动我心，我觉得自己无法抗拒，这全都是你玩的游戏，我终于掉入你的陷阱。 Baby 为什么玩弄爱 Not right Baby 你打动我的爱，你轻而易举跳动我心，我无法抗拒你的魅力，全都是你玩的游戏， 玩的游戏， 我掉入你的陷阱。 坏女孩，Tina 说，她就先说她经济有限， 是， 但是她在考虑月子中心要不要住10天，因为住10天会花掉他们一个月的薪水。我当然是要以休息这个方向为主呢，还是要以你知道经济，我就是省一个月薪水， 这真的很难呢，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没有坐过月子的人， 对对对。 但是就是脸书上我们身边的人， 我的直觉会说。我的直觉啦、 嗯、 我觉得一个月是投资是值得的，那是身体。 对，因为我也是看大家的心得、嗯、然后很多妈妈在离开月子中心的时候都很感叹说，还好月子中心，因为你真的刚生完、嗯、你手忙脚乱，有的人可以帮你的话、嗯嗯、那已经超越了让你休息，他可能还顺便可以教你一些你未来 新手妈妈需要知道的知识。 对对对，我们两个关于这方面好像都是生活的觉得 OK。 有人在问呢，关于一个美容按摩器 Refa、嗯、然后 Refa 它就是滚轮式的按摩仪，就是你在你的它有分哦，它有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种类，有按摩身体的、嗯、然后跟按摩脸的，跟按摩局部的脸的小范围的。很久以前呢，我在生活灭火大会就跟大家提过说我很想买这一支美容按摩仪，那个时候利友们很成功的灭了我的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嗯、 在后来它又烧起来了、嗯、不瞒大家说我 它没有被完全的斩草除根。太可怕了。 我买了一支，然后我买了什么东西，